一切众生，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没有一个没有啊。佛希望我们对这桩事情升起信心，直下承当，我们成佛的缘就具足了。佛帮助你很容易，我们怀疑佛有，我们反复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怎么可能成佛？这人能不能成佛？不能成佛。为什么不能？他没有信心。啊，大乘教里面佛讲得清楚，你所造的无量无边的罪业，造作罪业所依的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依的缘是邪，不是真。啊，中国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，叫邪不胜正。无量界造的些恶业，无量界通通依的是妄心。依的是负面的缘，不是正面的。那么你要真正了解邪不胜正啊，无量界造的是邪心造的，现在我一念正心，念阿弥陀佛，就能把无量界的罪业消得干干净净。那为什么我们天天念佛的时候我们的业消不掉？消不掉的原因是不相信。佛说这个话说得很好，我听了也欢喜也舒服，但是我不敢相信。为什么不敢？没听说这个道理啊。对于邪正这个道理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真是发心了，发心不生不灭了。邪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刹那生灭，那一弹指有32亿。1000个妄念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。妄心，妄心造业，造无量劫，敌不过真心一念。那真心一念的功德就把它全部都化解了，消除掉了。真心的能量多大？那我们明白了， 真搞清楚了，待人接物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为什么？我要消业障。我如果继续用妄心，我的业障消不了。我从今之后用真诚待人，用清净待人，用平等待人，啊，用慈悲待人，消业障消得快。啊，学了也会用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为什么？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不是真的吃亏上当，不是的。万法皆空啊！啊，了解真相，心安。理的心为什么呢？道理明白了，道理不明了，心不安了。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了。啊，疑不明白，还有疑惑，经教非常重要。啊，可以用读经教的方法。那读的时候不要想经的意思，那念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一心成念，变数多了，心定了。啊，久久在定中，不定什么缘触动你，豁然大悟，你开悟了。啊。开悟就一切通达明了，后得知现前啊，千变万化的轮回境界，你都能够很从容的应付它。啊，自己超越了，也能帮助别人。只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只要寻找这个规矩去做，就能成功。坚定信念，绝不悔改，啊，不后悔，不改变，一直做下去。啊，确定有成就，自己也不要有成就不成就想，为什么呢？那是疑惑。啊，常常想，行吗？我能成就吗？还是不能成就？这个念头不好。啊，要学无量寿经，就念无量寿经。 啊，要保持一天十个小时，用时间来算，十个小时能念多少遍就念多少遍。为什么？十个小时在修定，在修念佛三昧，用念经的方式来修。因为你念经，你就不打妄想，你就没有杂念，有妄想有杂念就念错了。啊，这个方法不是叫你记得的，不是。念熟了，念久了，自然会背，那是附带的，那不是我们这个读诵的本意。读诵的本意是得定，啊，是把心里头的妄想杂念念掉，不允许有妄想杂念进来。是这个意思啊！真正定了之后，不一定是什么缘分，豁然开悟啊！开悟，这叫大彻大悟。啊，这个可贵呀，明心见性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们一定要信得过。如果不信，那会造成严重的障碍。不是障碍别人，障碍自己。自己在这一生跟佛的缘被障碍了。啊，学习不能成就。这就大错了。六波罗蜜里头有两条很重要。第一个是布施，布施是积累功德。啊，宛如大地一样，大地能忍，他没有排斥的，啊，你感到啥感恩，他接受。你再在地上吐大粪，他也接受。他没有说甘露我接受，大粪我不要。他没有平等的接受。人如为大地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顺心我们接受。欢喜啊，逆境呢也接受，没有怨恨，平等心接受。为什么？一切法 从自性生啊，它本来是平等的，平等跟平等相应呢，顺境我起贪爱，逆境我生怨恨，与心德不相应，不相应就叫造业，造业就有果报啊，造的是善业，三善道受报；造的是恶业，三恶道受报。换一句话说，三善道是消福报的啊，三恶道呢是消业障的，平等的，没有好坏呀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用平等心来对待，就正确了。啊，再讲环境，有顺有逆。啊，人事更重要。我们每天跟这些人接触，人里面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，啊，就是有善人，有恶人，啊，对待善人恶人也要平等，啊，善人不生贪念，恶人不生嗔恚。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清净心、平等心呢，就这样修出来了。本来是清净平等的，现在被染污了。啊，善缘顺境，生贪念。被贪念染污了啊，逆境恶缘生怨恨，被怨恨染污了这就错了。你本来是佛性的，佛性是清净平等觉，现在变成露宿童，啊，自性里的原来没有的，统统给它装满了，拿自己的真心本性当作外面的露宿童，什么都往里头放，不能怪人，要怪自己，是因为自己愿意装进去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勉强你，自作自受啊，要觉悟啊，啊，不能不觉悟。大地在我，无论是重的，无论是轻的，他通通接受，通通符合，没有选择，没有分别，这叫忍辱。啊，这个人对我好，我对他好，应该。那个人对我不好，我对他还是好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明白，我清楚， 他本来是佛，他本来是好人，现在变成凡夫，是一时的迷惑，他会醒悟过来的，他会回头的，只是时候还没到，我们得有耐心啊，去等待。啊，佛法确确实实能令众生永脱轮回，永断生死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只要你肯信，只要你肯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决定能成就。特别是净土法门，那这个大问题生生世世都没办法解决，这一生遇到了，遇到能不能得最大的利益，完全在乎你能不能真相信。你要是真相信，你就能得最大的利益。啊，了生死出三界。啊，佛为我们表态，他到这个世界来。来干什么的？来教学的。啊，佛出现在世间，没有人能够相比。什么相比？佛能放下一切法。一般人放不下，不能跟他相比。佛是万缘通通舍了，家也舍了，故也舍了，妻子儿女都舍了，那财产也舍了，一个人去过苦行僧的生活，谁都不愿意干，他愿意干。他为什么愿意干？快乐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。他担心众生觉悟，这是最大的好事。最殊胜的圣贤啊，没有报酬啊，教学不收学费呀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。佛每天法喜充满。啊，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苦痛，啊，众生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有所求来的，佛无所求，无所得，所以他没有苦啊。在先前，社会动乱， 地球的灾变很多，在前面28品，落后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果我们遇到极难恐怖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啊，阿弥陀佛教导我们，一心端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就能够得到解脱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了时时刻刻记在心上。我们遇到危险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样化解。平常念佛求生净土，要不要改念观音菩萨？不必要，还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极难恐怖，佛劝导念观音菩萨，平时不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对他们讲的。啊，因为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最重要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得生。啊，这个我们要记住。我们遇到极难恐怖，我们念佛，不要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，用清净平等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问题自然化解。我们对这个要有坚定的信心。断见，人死如灯灭，没有来世，这叫断见。这个是错误的。常见的，人死来生还是人，生生世世都是人，狗死了，生生世世都是狗。这叫常见，也是错误的。啊，有没有来生？有来生。人来生不一定是人。啊，可能变成畜生。畜生来生不一定是畜生，可能变成人。啊，这个要看业因果报。啊，所以断见跟常见都是错误的见解。啊，智慧难断。最难破的情执。啊，念佛多少念佛人最后不能往生，情执没放下。这是事实。情执破不了怎么办？一定要在经典上下功夫。 啊，是古人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们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上一千遍，能不能达到其义自见？那我们可以说，上根的人真正可以做到，中等根性的人不能够大彻大悟，可以做到大悟。啊，根性正的人，他有免疫的能力，不会被外面的魔王外道所诱惑。读诵经论的好处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要真正达到利益，必须对经论丝毫怀疑都没有，用清净平等心，一遍一遍去读，读一千遍、两千遍、三千遍。无量寿经念得很熟，悟生法师，我听他读的半个小时念一遍，真正能保持，能不舍，肯定得念佛三昧，肯定开悟。那我们要问，悟行法师有没有得三昧？有没有开悟？我告诉大家，都没有。什么原因？情执没放下，他的法缘好啊，全世界到处都找他了，他天天跑啊，他住在哪？住在飞机上，名实相符，他叫悟行法师，天天都在行。我劝他定下来，不要再走。外面行呢，在家里讲经，把光碟寄过去就可以了。光碟是法师的化身呐，真身没有去用化身教，一样收效果啊。所以悟行要改名叫悟定。什么地方照样去，化身去。自己一定要定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动了。年岁要大了，真正有成就。后面弘法的人，法缘殊胜。这很重要。我们现在通通用妄心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 用真心就成佛了，不用真心，用妄心叫烦恼。啊，用妄心搞的是六道轮回啊！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？不肯用真心。佛法对这个事情讲得最透彻，讲得最清楚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去计算别人，最后的结果呢，是算到自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算不到了。为什么不用真心待人？用真心待人，用真心念阿弥陀佛，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。这是真正的大便宜啊，一点都不吃亏啊。人难成就了，永远离开六道十法界，不但离开六道，离开十法界，啊，一生决定证得，佛境界。真正搞明白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一心求生净土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啊，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，那么这个世界要离开，离开是智慧，真是智慧，智慧的选择。啊，经上讲的外道，我们都认识清楚，外道是谁？可能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我们在心外求法，这叫外道。啊，我们反过来不向外求，向自信当中求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菩萨。啊，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的，阿弥陀佛也是自信变的。东风西念发色，里面说的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我们求阿弥陀佛要求自信的阿弥陀佛，自信外头没有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的。也不是自信外的。既然是自信变现的世界跟佛陀，哪有求不得的道理？所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求到，你就见到了，就得到了。啊，向心外求，没这回事情。 得不到的。往生虽然容易，容易到什么程度？临终最后一念是真心，真的往生。啊，有人念佛念一辈子，最后一念不是真心，他没去成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就要明了用真心是正确的，不用真心是错误的。不要怕别人欺我骗我，不怕欺我骗我小死啊，我到极乐世界是大死啊。那我可不可以欺骗别人？不可以，我要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。为什么？真诚心跟极乐世界相应，我不想再搞轮回了。轮回是妄心成就的，我不想再搞了。极乐世界是真心成就的，我得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从现在起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用真心。啊，什么是真心？是善业道是真心。啊，不杀，不伤害一切众生。不盗，不欺骗一切众生。不占一切众生的便宜。啊，不淫。啊，在家学佛不邪淫。不妄语，说真话，不要骗人。不两舌，不挑拨是非，不制造动乱。啊，不欺语，花言巧语欺骗众生。不恶口，说话如火。啊，让人听到感到很舒服。啊，不粗鲁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这个与极乐世界相应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应。啊，要真敢啊，我就回头了。啊，干多久你会见到效果呢？三个月。你真干。啊，念念不忘这十条。真修。真心。三个月之后你会感到你烦恼少了。智慧增长了，啊，看问题，听人说话，能听得懂意思，啊，听经会听出道理出来，真好啊！啊，没有一尊佛不希望众生快快成佛。 不要等待。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啊。对于自信，迷的深浅不一样。特别是在六道，跟一切众生界定愿缘不相同，这些愿缘他会干扰你，他不希望你离开六道。为什么？离开六道这缘就断了，他没办法报复，那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没办法啊，他来障碍你，来找麻烦，就是欠的这些恩怨债务啊，是欠的这个东西啊。这个东西说老实话还不清呢，生生世世还了又借了，永远还不清啊！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清楚啊。于是对于亲情要放下啊。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大慈大悲，应化在中国，把《无量寿经》重新整理，啊，真正整理出一部究竟圆满的经本，五种原译本里面所说到的通通收在这本子里头。读这一本等于五种原译本通通读到，一条不漏啊。念老的脊柱住得太妙了，啊，让我们这些众生心浮气躁啊，戒定慧修不成功的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些是决定的事，决定成佛，这个恩德多大。我们遇到一心向往啊，决定在这一生往生，除这一段事情之外一无所求，万缘放下啊，愿亲平等，学佛的同学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深入经藏才有成就啊！深入不是涉猎很多，很多就杂了就乱了啊！能得佛法的知识， 不能帮助你开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开悟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利益啊，开悟才是真正利益。啊，没有开悟的时候带给你是知识。所以慎入经藏重要了。慎入讲求一门慎入。常识熏修。不一定要有道场，要有学校。我自己在家里头也能成就。啊，只要家人不干扰我，都能成就。啊，一天读经10个小时。每一天不间断，那就是功夫啊。啊，读的时候经文念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啊，一天念10个小时。不要求解义啊，记住佛所说的一切经没有意思，你要体会到你意思是你自己解释的，不是佛解释的啊，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。所以不求解义，一直念下去，这用意是什么？是在修定。定是什么样子？行住坐卧都是定啊，不是盘腿面壁是定，走路也是定，行住坐卧都是定，心里头没有念头就是定，着重在这个。那心里念着经，经没意思，是用念经的方法来修定啊，久久啊，那个经自然就念熟了。啊，我早年在美国有一个同学念无量寿经，他想把这部经念背，能背过来，他更不利啊，念了多少遍才能背呢？他告诉我念了6000遍啊，虽然他有恒心还不错，终归把这部经背下来了。啊，那么佛教导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目的不是背诵，目的是用这种方法把妄想杂念的排除掉。啊，我们要不念经肯定就有妄想有杂念啊，念经的时候妄想杂念就没有了啊，念佛号也行，但是念佛号的效果没有经那么殊胜，经说有妄想有杂念就念错了，阿弥陀佛这个佛号 念得还不错，但是他有杂念，有妄想在里头。那所以用作修定呢，那佛号不如念经，这个道理要懂。那得定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显现了，好，那清净心生智慧呀，不生烦恼啊。啊，然后告诉你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不定在什么时候开悟了，悟了之后全明白了，全通达了。啊，决定求生净土，决定专念弥陀，这是大智慧。啊，不是真实智慧的人，他怀疑，他认为这个法门之外还有更好的法门，他还要去找。找到最后找不到，年代也往生了，他也没分，这叫真正可惜啊。啊，这是哪些人呢？是不少的念佛人。李老师早年在世，常常给我们这些学生提醒，啊，古时候念佛人万修万人学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的念佛人一万个念佛人，这当中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是三个五个。六十年前说的话，那么六十年后今天来讲，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有没有三五个？没有，应该是什么？一两个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现在人的烦恼、习气、业障比六十年前的人重。啊，六十年前还有三五个，现在大概只有一两个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原因呢？原因就是你没有决定。啊，心里还有很多操心的事情，把念佛忘掉了，妄念太多，妄想太多，都是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。何必要去想它？何必要念着它？为什么不念佛？啊，为什么不把佛放在心上？事出世间一切杂物放在心上，统统造成对你